黎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发言人26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不久前南朝鲜傀儡集团在金蝶岛坡州市林金阁和平国家公园进行了什么625战时被北方绑架者纪念馆动工仪式，为统一部长官洪永标在仪式上致纪念词。他肆意放出蓝言，胡说什么战时被北方绑架问题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人道与天伦的问题，要彻底查明被北方绑架的事实真相等，显露出了他们那肮脏的企图，将拿着战时被北方绑架问题更加恶毒地进行反北对抗阴谋。南朝鲜傀儡集团所说的战时被北方绑架者，是过去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为美国和李承晚傀儡集团的北京战争挑衅阴谋及其殖民统治感到失望，为寻找真理和美好生活而自愿投靠北方的人。谈话还指出，在南方的其家属亲戚也通过北南之间经多次进行的离散家属亲戚访问家乡和见面，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在北方的怀抱里享受多么有意义、充满幸福的生活。对于绑架问题来说，令人发指的绑架主犯、蹂躏人权的罪魁祸首，正是南朝鲜傀儡集团。上世纪625战争时期，进行原子弹威胁和恐吓，把众多人强制拉到南朝鲜，已使他们数十年来遭受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是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当局。在这个时刻，公然绑架我国12名理工等我国公民拉到南朝鲜，肆无忌惮地进行反人道野蛮行为，这也是南朝鲜秘密集团。朴槿惠集团企图修建什么625战时被北方绑架者纪念馆来鼓吹对抗气氛，其阴险目的在于无论怎么样也要给我国扣上绑架犯罪的帽子，加大反北人权阴谋骚动的力度，哪怕丝毫也好，摆脱出绞杀臭娘的最坏的统治危机。谈话最后指出，我国绝不会容许朴槿惠集团制造莫须有的战时被北方绑架者问题，疯狂进行反美阴谋骚动，干出穷凶极恶的挑衅行为，还将以投靠北方的人等全体同胞的名义，给他们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